说我想你，总是看不清。其实我永不在乎掩藏真心。 好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终 中很不能，当今绵绵心痛，望苍天四方运动，剑在手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人世间有百媚千种，我独爱你那一种，伤心处别时路有谁不同，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，我心中你最重，悲欢空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痛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能成就，委屈写样成浓，我心中你最痛，悲欢空生死痛，你用柔情刻骨换我豪情天纵，我心中你最痛，我的泪向天冲，爱是也能成就，委屈写样成浓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可以再现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霸王别姬，童洪刚演唱。下面的歌曲是万芳《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》，温兆伦的《为我守候》。 谁的呼唤都在耳边，